新出發。 D100還聲於民。龍鳳大茶樓。才子游清源，橋王潘啟迪，文化人邝永孙。 是啊，他晏晝的節目 好像都沒什麼人聽的是吧？我都不知 道。我們又不需要用這個方法說他、okay? 但我們即是要講出的就肯定不是只得商台這個平台、肯定，因為我們這個我們講了，我們由朝到晚 他都什麼杏林茶不會講這些東西的每人一杯杏林茶那些咁冇理由揾个医生嚟讲下呢啲嘢啦， 啲一炮会喎吓，即系由头到尾。 同埋 呢度讲啊， 龙凤大茶楼逢星期六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同你论尽时事，八尽天下。国际视野， 澳洲工党。撰文王世泽。近年来边度的政党内斗最好看，肯定是澳洲工党。在上个礼拜，支持前首相陆克文的工党成员突然发难，意图将现任首相吉拉德拉下来，由翻陆克文领导大选。只不过由于陆克文在最后一分钟缩沙，所以未能成功。公务员出身的陆克文，就算现在的民调结果都显示六成澳洲人都宁愿陆克文做首相，但是工党里面的工会领袖，甚至联合政府里面的绿党和独立议员都不喜欢陆克文，而工党亦都未有办法去安排陆克文，结果吉拉德做这么久就跟陆克文斗足这么久，没完没了。今年澳洲肯定要举行大选，虽然这次陆克文未能够成功攞返党魁位置，但是政治好现实的，如果吉拉德横睇掂睇都不可以领导工党赢到大选的话，陆克文卷土重来再发动行动，由他领军再打大选绝对不出奇。未来几个月吉拉德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否则有可能未大选他已经要提早离开首相府了。 国际视野，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要真普选，我不要筛选。 香港的民主运动大大话话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一贯希望争取实现这个理想，一时一刻的形势不是我们的考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早晨啊，林伯啊， 点零八分啦， 由新嘅一日开始，复活节假期嘅第二日啊，仲有几日？哇，香港咧，香港啲旅行社今个复活节咧就真系开心啦，因为咧即系香港人最识计数啊，攞三日假期就前后可能有十日八日， 嗯， 因为复活节加清明节啊，都系好累近嘅。啊，留翻拜山先讲，留翻复活先讲吓。 咁啊，李卓人就去探呢个系啲罢工嘅工人啊。 喂，即系我见到， 可唔可以撑到底咧？你觉得？ 我见到真系呢个撑到底得唔得？就真系睇下，因为 而家啲半头条打出招就系分化你。 一来分化啦，二来咧嗰度又冇瓦遮头。啊！又啊， 天氣又差， 天氣又差，又大風，聽日仲落大雨添，將會。咁啊，佢哋又冇呢一個冇呢個帳幕啊，等等啊。不過我哋一陣間咧九點鐘咧，我哋啊德哥啊黃德全咧就會喺現場同我哋咧直擊報導一下啊，因為咧德哥咧大即係呢個假假地都係曾經喺呢個美孚即係。 做了很多屆的區議員他在附近地區上雖然那裡他都向你學習有份街他因為美夫和新世界有一些路權的問題都分街甚至好像現在有場官司還未好像還未了結 無論如何,9點後我們會再看看現場 首先我想這些不是寫給我們看的不是這一篇你沒有說這一篇就算不是主力寫給我們看都一定是想你看的主角不是你也好其實他都是想你我們一定要知道不過我這篇文章我看了大大話話兩三次裡面不停地提內地民眾內地人 他是寫給別有用心的人看的不是給我們看的不過看這篇文討論探討之前我想跟大家講講我對這個駐港部隊七日內兩次演練這件事前所未有林伯雖然演練當日沒有傳媒報導 因為現在事後說回給我們聽是上個星期四駐港部隊解放軍上個星期四開始實彈射擊然後就在好像前日又再一次出動直升機導彈護衛艦在維港巡邏海空聯合演練包括聯檢那部 在南丫島附近海上搜救演習他可能怕將來南丫島和長洲之間有人工島不夠地方給他演練現在快脆脆演練你聽完這宗新聞有什麼感想常規的演練應該做的部隊但是專家認為這是一個罕有地 於是專家都跟很多普通人聯想起是不是跟我們最近泛民爭取普選的和平與愛佔領中環的行動有關呢是不是想帶出就說你們好收僵了不要逼到我們用解放軍這句話是不是很熟呢 想像是否豐富了一點對不起這個不是想像豐富如果真的有這個效果當然要廣泛宣傳這個演習他就是不用廣泛宣傳他太廣泛就太露眼你猜沒有人報嗎線少少出來都有人報因為這個演練 沒有通知香港傳媒直至昨天下午中央電視台突然發放分幾宗的新聞片段指駐港解放軍海軍部隊在前日即是上星期四和前日分別兩日在早上你猜是幾時結婚9時11分舉行了代號 海空巡1321聯合巡邏行動真的我以為周星馳那些國產007接著這句說話我沒有讀錯字金字邊還有一個睡覺的睡夢不是木應該除連陸海空應急編隊在複雜天氣和海放 情況下我不知道明報有沒有寫錯我發覺明報最近很多字錯校對得不小心是吧是啊真是傲慢的慢應該是什麼邊呢一會兒講這個時報的時候他講香港人傲慢傲慢的慢斷估不是萬必的萬是不是浪漫的萬 三點水應該是三點水的慢，所以我們也有責任，大家看報紙，白字過多，報章主流媒體這些簡單的，連我鄭家富都看得到的，就不應該錯。那你昨天厲害了，怎樣呢？ 看到人家寫錯了袁國勇，那個不是巴閉，那個我自己第一個反應就是，咦，袁國強不是律政司司長嗎？為什麼他懂得說新沙士的呢？說回這件事，林伯，你說先說那個是記錯或者是搞錯，你知道這個卡片show 原來不知道我們中國總理已經換了人了，是好東西，剛才我看了一件新的花邊新聞，還說這麼有空就看Rugby7直播，接著去做主禮又遲到，這樣是這樣上下的了，林爸，這班人是這樣上下的了，林爸，這班人依附權勢，又或者是根本現在在權力的核心， 周圍人都對他打工作揖，應該是假工作揖吧，我的四字很多時候都錯，看你的樣子也是不知道，所以你都沒有回應我。你想想這些人算罷了，都無謂提了，說回我們這個央視的電視片段，怎樣去將我們香港解放軍在南丫島上空 無疑搜救，南丫島上空，無疑搜救，你想想，報道又說，駐港部隊在指揮所，是利用中國自主研發的北斗衛星導航定位系統，以及短波指揮網，進行遠程動態跟蹤，海空通聯，海上低空追蹤飛行，偵查演練。好了，現在講一下 專家意見，有個專家當然這些專家就是軍事評論員王東，這個軍事評論員叫王東，駐港解放軍上周四才剛剛出動直升機編隊進行多項的實彈射擊，前日又海空連演，密度相當罕見，這些專家說的不是我們說的，王東就說了， 當局武通知港媒，即是香港的傳媒，而是透過央視婉轉公佈，把消息出口轉內銷，是因為現在佔領中環運動就像一堆乾柴，北京既想向外傳達訊息，又不想過火。 出口轉內銷是你說還是他說的？他說，當然啦。怎會是出口當內銷呢？ 如果是我講的，央視的內地已經看到了，即是他這樣說，他將消息由因為香港公佈，然後是內地的媒體轉播，出口轉內銷，這些什麼專家來的？他這樣說，這句我又對他的評論我又同意，因為為什麼呢？他說因為現在 佔領中環這個運動就乾柴烈火，如果在香港高調演練，然後無線亞視、有線NOW，所有電子傳媒圍著在播，跟著記者就在講話，直播，然後後面就叮叮白冷，這樣跟現在經中央電視台播分分多鐘的片段告訴你，效果真的有一種 北京既想向外傳達訊息，又不想過火，處理比以前成熟的感覺。他就說，我就不敢說是不是成熟，老共一向都覺得自己處理傳媒報道一向都成熟，不是以前不成熟，現在成熟一點。不過很明顯，他就真的知道，他是用文章，有《環球時報》，文就有，武呢 就有解放軍演練，讓你們知道，不要好像文章，正如文章所說，你們泛民主派在那裡想搞一國一制，裡面有一句，即是 中國有充裕的力量可以阻止好不容易收回的香港變成對手。有充裕的力量可以阻止你們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你想做對手? 走一遍吧他寫這篇稿的人是傻更更的你這麼說你竟然說環球時報的人當然了現在我們泛民陣營誰敢跟拿中央政府來做對手你有兵你有炮你有什麼什麼叫對抗他們覺得你們有把口就是對抗因為你把口 所以我就說不是好像葉國軒寫給我們看的當然但是這些文章都寫給葉國軒、李慧瓊之流用來做打手、用來做柱樑因為你說你的口不夠李慧瓊那麼甜滑我想做泛民和中央的橋樑你又不夠譚耀宗那些那麼厚黑 大家少數要服從多數你又不夠葉國謙那把好像曾志偉的聲音那樣說那去擦鞋那你就是對抗不是什麼啊想法我繼續講這個我很快講完的了這裡解放軍不是嚇大家不過如果你在南丫島住你一定見到<咳> 真的不應該將這些東西解放成南韓北韓的兵或者美國在演練這些不是那些東西很明顯是不是我都明白我都說等於消防人員要不要操練身體警務人員要不要演練當兵在香港沒有仗打要演練黃東認為今次出動先進的重裝備 行動包括聯檢拿捕、跟蹤監視 即演習在維港一帶抓捕違法者 但央視僅簡單交代 新聞畫面主要播出人道搜救的過程 但除了可能針對恐怖分子之外 亦難免令部分人聯想起佔領中環行動的泛民領袖 他認為若北京想提醒港人解放軍的存在可考慮更友善的游勝方法如植樹和捐血這裡最尾這兩句我不同意正如你所說解放軍當我們領導人每次檢視和<笑> 領導人在巡檢閱的時候同志們辛苦了為人民服務但對不起香港人到了這一刻 我們雖然大部分人都覺得香港是要駐軍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國 我們是要有解放軍的能量來抵抗有可能的恐怖分子或者外敵但現在外敵不大了全世界在可見的將來我們看除了北韓這些 這個邪惡核心這些真是無賴現在還說對著美國人的導彈看他夠不夠膽按不過只是傻傻的真的以為在玩而已可能那條木嘴金正恩肥一點按按下去全世界都可能這樣玩完但是解放軍如果你說我同意你剛才所說 真的沒有仗打你都要這班解放軍要練習剛才你說的時候有分有三D和二D那部戲裡面其中一個主角也是一個韓國演員飾演的後來他是改邪歸正我們監製就提醒我們我錯了當然我要更正不然人家明報告我傲慢的慢原來真是快慢的慢這個是不是真的清楚 不過你外面的尺度我們中文有時慢小學這些最好考這些事白錯了認錯有錯我們就要認不過說回解放軍說回剛才你想白你所說的我覺得解放軍要譬如你說消防員的體能訓練 當然不用在高調地要這樣的演習 就算演習,這些專家說的,我們真的不懂 專家說他那種演習是聯檢拿捕、跟蹤監視 這一樣就跟普通你對這個 恐怖分子和被人入侵有機會你要捍衛的時候有些不同所以這種跟蹤監視聯檢拿捕這種做法在專家來說難免令人想起這是不是跟我們對泛民領袖想搞圍佔領中環如果他們逃走的時候跳下維港游泳過南丫島 怎樣跟蹤他們然後捉到他們呢不過告訴解放軍我們話明是會和平與愛是不會搞暴力也不會抵抗這個拿捕你要拘捕就要拘捕 我們不懂解放軍的事情當然要聽軍令六四民運的人走來香港然後走去自由世界我們要逃離維港又投奔自由他即是說有兩個觀點他說得不是完全錯的第一短短七日兩次的演練 是很少有當然要有需要普通人的估計甚至專家認為有什麼需要七日之內要做兩次演練呢這個大膽的假設客觀的影像和效果就是現在這個處境佔領中環在中央來說是殺到埋身 第二,他就說平時的演練不是這樣的 跟蹤監視的聯檢拿捕這些正正在專家來說我又覺得我不敢批評他因為我不是軍事專家不過希望中央如果真的被專家所言或者被我們的感覺或者你的感覺是怎樣你都可以打來1831138一起講一下解放軍演練和民鬥鬥都出齊了 文鬥由喬曉陽開始以至《環球時報》的社評及至解放軍兩次的演練七日內你有什麼感覺呢這些全部都是現在在復活節復活都是一個平安復活有喜悅 有奇蹟的一個時節在我們教徒來講但是復活節之後香港就有個清明節留下拜山才講拜山講什麼呢大家難道就是圍著我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就看不到有普選了剛才我們開場白都講了 一開始不知道波誰說大大話話鄭宇錫都說我們爭取普選30年了這麼多年來前仆後繼我們真的不是打仗我們只是用示威有些人用絕食用靜坐用這個種種的我們自己的謙卑的身軀我們的口我們的腳有些人是移民 我們就為我們香港的下一代希望有普選記得孫中山的說話就行了同志們應需努力所以我們怎樣努力呢大家都可以打來1831138可以跟大家開放討論解放軍和 《環球時報》的社評文鬥就說我們你們小心點啦，你不要以為中央沒有力量來去解放你們。好啦，新聞之後繼續談。風波雷的茶杯，D100還聲於民，1831-1338，1831-1338。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 本港社运人士杨康午夜返抵本港。 杨康返港后接受本港传媒采访时表示，是使用海员证返回内地。昨天同另一名内地维权人士刘莎莎抵达深圳之后，被公安和国保人员包围，他被带走，手机被没收。他透露当时并没有戴上手铐。较早前，另一名内地维权人士胡佳在微博留言， 当局早前曾经警告杨康5年内不准再入境。 吉林白山市一个煤矿发生气体爆炸， 28人死亡。 爆炸在前晚发生， 煤矿有13人获救， 搜救工作已经结束。新华社说，出事的是一个大型国营煤矿。 两男一女警员凌晨在港岛中区遇袭， 警方拘捕一名34岁男子。 事发在临时街一个停车场， 凌晨1点左右， 两名警员截查一名男子的时候受到袭击， 警员期间使用警棍， 另一名警员其后到场增援， 合力制服疑犯。 他涉嫌袭警、拒捕和管有第一部毒药。 3名警员分别面部、颈部、脚部和手指受伤， 送去玛丽医院治理。 医管局在荃湾和葵青试行为长者提供精神健康诊断服务， 已经接触的200宗个案， 超过60%有认知障碍， 20%有情绪问题。 服务推出1年多， 先由社工了解长者的情况， 再转介医管局。 老龄精神科资深护士陈雪薇表示， 当中40%个案 要由精神科医生跟进。 他说曾经有一名长者由认知障碍逐步演变到妄想症，显示早期治疗的重要。陈雪薇又说，病情较轻的长者最需要家人支援，减少生活枯燥乏味，同时要增强他们的时间观念，例如一起数算月历，或者提醒长者快将过节。 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和薄雾，稍后雨势较大， 最高气温大约20度， 吹和缓至清劲东风， 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展望明天天气不稳定， 间中有大雨和雷暴， 星期一雨势减弱。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现在气温是18度， 相对湿度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大声台， 每日早上8点到凌晨12点，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24小时听 D100大声台， 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 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了，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s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 寻 D 一八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8.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iTune 都可以登入 D18.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旭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 一八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嘅收听方法。 A storm is gathering. 万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彤、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里的尘贝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我要真普选，我不要筛选。 香港的民主运动大大话话有三四十年的历史，我们一贯希望争取实现这个理想，一时一刻的形势不是我们的考虑。 多谢你们这么精神啊，原力果然是48小时运作，加人工 加人工 行到底行 到底。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好，早晨啊，林伯。 8:36，系。 喂，阿林伯，琴日有一单即系关于蓝组嘅民调，我唔记得咗讲啊，而家补讲翻咧，冇乜时间性还掂。你记得南华早报早排咪做咗个网上民调，就问啲市民支唔支持回归英国统治嘅，记唔记得？ 系，记得。 咁啊，结果就系啊。超過90%受訪同意，咁有人呢就話猜測，有兩種睇法啦，藍組一係就想洗底，一係呢就擺明就係用呢個民調就係啱啦，你仲唔快啲搞好啲國民教育，係咪？咁我就信後者嘅呢一個民調嚟講。你信唔信呢？我覺得南華早報擺明就想攞啲民調呢就話俾老共聽，嚟睇下香港啲人教唔熟嘅样唔大㗎，係你仲唔快啲快脆脆喺各方各面，正所谓梁振英想讲讲方方面面都要对香港人洗下脑啦。 你话重拳出击嘅要吓， 我觉得我开头 而家出重兵添啦，你讲紧佢哋讲法㗎啦。 我又有啲咁，但係呢佢跟住落嚟又做咗个民调 啊， 南华早报，你知问民调问咩呢？市民同唔同意占领中环？ 嗯，喂，大家都唔知嗰样咩嚟嘅。 但系咁，但系咁，佢话直至到前晚咧，就有10000个受访者。喂，咁呢个唔少人嘅，10000个。当然咧，上得网嗰啲咧，都系比较系喺政治嘅光谱上面咧，系比较愿意出声，同埋比较系激进嘅一群嚟嘅。咁你估你估有 你再讲清楚先，咩叫受访者先啊？我哋收到个电话，无论系嗰个一个 咁啊 系机嘅，定系一个人嘅。 佢呢度咧，佢 到访佢个网站啫， 系网上民调到访佢个网站。 系咯，系咯， 系啦，你讲得啱。咁但系咧，我估佢唔会衰到南华早报唔会咁戆居俾同一个人。 系， 不过咁即系你可能咧，我唔知啊。嗱，呢啲技术上会唔会有一个人，喺唔同嘅 server 或唔同嘅自己嘅即系username 我唔知道，我未上过南华早报呢、這、一个，会唔会有即系正所谓重复咗咧？ 系， 我唔敢讲。 系， 咁但系咧，你如果当啊姑且信佢10000个都系个人啦，冇重复啦，你估佢前晚嘅结果啊？占领中环赞成有几多人咧？ 最多咪三成到。 嗱，我开头嘅谂法同你差唔多，咁啊，即系以为佢都，但系咧都系几似真实， 系几多？ 四分三人同意，75%， 咁高， 四分一人唔同意啫。 啊 ，OK， 啊， 咁所以咧呢个。 不能作准呢啲，所以咧有时候我哋啲网上嘅投票不能作准啦。如果我系唔赞成呢个咁嘅议题嘅，我睬你都傻啦。 唔系，但系咁样讲， 就急嗱，好明支持呢啲嘢嘅人咧，就觉得系我要表态。 系 好啦，我问你啦，郑家富，你有手几多个手机号码？ 我有几多个手机号码？我得一个嘅啫，我即系行不改名，坐不改手机号码，梗系咧，我呃你做乜啫？ 请问你而家揸个 iPad 有冇电话号码？ 我唔用嗰个做电话，啊、我唔当佢系电话。 咁咪就系咯，你系有，唔系冇啊嘛，系你唔用啫嘛。 唔系咁，你嗰 如果一旦如果我系想 有 心， 我有一次见到有友真系拿住 iPad 咁样讲电话嘅，我唔知点讲啊。真系 咁啊，所以就话咧，每一个人系多过一个号码噶嘛。 系咁啊， 所以而家咧嗰啲话咩投票用呢个系流动电话嚟作核实， 系 多鬼余嘅。 唔系，不过咁样讲，嗱谂吧， 我一个人起码有五个号码。 即系你而家就唔信，你唔信咧？香港人咧，即系有四分三人同意占领中环，你唔信？ 我唔信。 嗱，咁我都觉得未必有咁高。但系呢一个嘅所谓网上投票显示咧，即系嗱，呢一个就琴日嘅苹果隔墙有耳，我睇到噶，我哋琴日冇讲啊，讲翻出嚟啫。咁佢就话向来白领啊，专业人士都系睇南华早报啊，系咪？咁即系如果南华早报呢一班嘅读者，用四分三呢一个嘅结论嚟去撑占领中环咧，嗱呢一个就即系反映到某一啲嘅。一啲嘅現象就是、中央都不能夠忽視嘅諗法，咁呢一點我又同意。嗱，就算唔係四分三，都唔會少得過一半。咁嘅話咧，當然你頭先所講嘅，亦都某程度上面人嘅心理都係嘅。我就係撐佢，我先上去投票。我唔撐佢咧，但有啲人亦都咁，我好憎啊！佔領中環，我點都要落去整個反對嘅嚟去同你哋對抗，都有噶嘛。咁所以咧，有時當然呢啲嘢， 咁佢又唔會用呢個平台啦，佢就去啲外國報章度，佢就會嚇， 咁、又唔係嘅。 你見到啦，喺你中聯辦， 因為外國報章個嘅公信力太低， 係嘛？ 南華早報某程度上面， 咁你睇到中聯辦啊，有人霸住個門口就話嗱，你哋去後門啦、咁樣。有咩人咧？ 嗱，你咁我又問下你啊，林伯，你估計 啊 喺呢一刻啦香港人如果你問啊，即係最整體佔領中環喺而家呢一刻嘅認知，可能某多都要做一次嘅民調的話，你估幾多人會贊成？ 唔高 佔領中環 喺呢 幾多人係冇意見？幾多人係反對？三組咧 喺而家去做咧係戇居嘅，自暴其短。 唔係， 一定要咧係 我唔係叫你 多啲醖釀，話俾人知道 我問你，我問你呢個問題唔係話。即系咪而家真系做？即系话而家呢个阶咁你要知己知彼。 你个议题都讲唔清楚嘅时候咧，以为真系而家你个如果你根据啲嘅啲报章嘅报道，大家就以为占领中环系暴力行为嚟噶嘛？ 我问你呢个问题容易咧，我真系想了解，就算而家啲人嘅认知唔高，想知道而家嗰个社会个水平气氛去到边咁解啫。即系我哋要知己知彼，咪知道而家嘅社会气氛。 咁我问你，你准备委托边个？做 先唔系，我唔使委托，我而家系大家，即系我哋大家接触时事政治评论咁近距离，即系你问我咧，我嘅感觉咧，中间嘅一定系最大啦，当然系咪？但系支持一定大过反对。你问我喺呢一刻，就算而家啲人唔系最熟悉，我都认为咧支持系大过反对。不过因为中间嗰嚿啊。是好多，可能支持的大概三成左右，反对的可能二零，最大的五成，即是现在就看 了，又是回到那个老议题，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究竟他现在就这班人，就是我们他可能真的不认知什么叫占领中环，这班就是现在中央的传媒机器，还有我们的 真普選聯盟同埋佔領中環嘅搞手就要爭取嘅對象。咁我哋點樣爭取呢？而家好明顯呢，點解話民武鬥呢？就係想爭取呢班沉默嚟去傾向佢哋自己想攞到嘅支持嘛。即係話你環球時報咁樣寫，你解放軍咁樣演練，就係想令到沉默嘅一群出聲，究竟佔領中環係好定係唔好。咁所以我哋覺得知己知彼就百戰百勝，所以我點解話蘋果琴日嗰個頭條唔應該擺張國榮咁解？呢段時間咧，一字一句啊，每一個空間啊，都係要好好利用，話俾我哋香港人聽，而家真係此時此刻都係要喺呢個問題上面嚟去做呢一個嘅宣傳好，做教育好。做呢一個嘅理論嘅分享好，嚟要令到中間沉默嘅， 所以你咪唔可以做總編輯咯。人哋今日《蘋果日報》啊，大字標題啦，徐報附送張國榮海報啊， 嗱呢樣咩？呢樣我又唔介意諗吧，即係你我又唔係完全話叫將《蘋果》咧一份多元化嘅報章，一份整體叫即係佢唔係好似。即系主场 化嘅媒体嚟 啦，你唔好似主场新闻咁，系嘛？主场新闻你上网睇，佢全部都系好，即系主场新闻都有啲完成嘢嘅。即系我觉得传媒咧系要有多元化，不过但系当喺你摆头条嗰个力量咧，人哋期望苹果系好高嘅。佢唔係當你睇新報星島咁睇。 咁你今日 happy 啦，今日佢話聯合國警告， 梗係啦， 搞假普選。 唉，真係當然我唔敢即係認叻啊，話佢哋聽完我哋琴日講嘅，琴日佢哋肯定冇聽過我哋講啦咁早。不過咧，蘋果嘅感召力啊，你唔好妄自菲薄啊嘛，係咪？香港仲有幾多張咧？ 頭版就好過呢個東方啦，係嘛？東方就話社署壞腦。长津添烦恼， 嗱，即系咁讲， 烦咗老人家个烦恼。 正所谓有东方就冇穷人，东方嘅立场同埋报格就系咁，即系佢为基层打拼，佢就即系所以佢咧，佢闹政府咧就系闹中下层嗰啲政府佬嘅啫，系嘛？特首佢唔会闹噶，系咪啊？咁啊闹就闹呢一班人，社署呢班人都坏晒脑嘅，咁啊抵闹噶，有啲嘢系抵闹。咪由東方去鬧咯，冇所謂。所以即係香港嘅傳媒嘅好處就係百花齊放，最緊要講真話、說實事啊、做實事。喂，講翻《環球時報》呢篇文啦，林伯，人哋文鬥嚟到啦，真係一字一句咧，嗱，好明顯咧，有一句咧，我睇落咧，我係唔係幾開心啊，林伯？泛民主派好像在欺負內地不懂民主，故意要把香港的民主突破到基本法之外。喂，这两句真是离晒大谱。即有时你见到共产党人，即虽然这个环球时报摆明就是他说他不是啊，不过你喂大佬，环球时报这些哎呀半官方喉舌，有什么不是代表中央啊？他们通常共产党人呢讲嘢呢只有他讲，而他讲的嘢呢是调返转的。佢系突破咗基本法以外，讲到话要爱国爱党爱港，不能对抗中央嘅特首，基本法都冇写，佢讲就得。跟住话你班泛民主派欺负内地不懂民主，乜你内地真系有民主嘅咩？我想问一下吓， 所以咪就系你唔要阅读呢个吓深层次嘅信息，佢就写到佢尽，唔系俾我哋睇噶嘛。俾內地人睇啫嘛，同埋如果你真係信佢嘅，佢有做過咩調查？ 我哋點會 信內地人邊得閒去理香港嘅事啊？ 唔係阿林伯， 貪腐都未人搞好，經濟都未搞好， 我啊從 兔子未食飽， 我啊從來冇講過話呢一啲咧，我哋係信佢。不過咧，你唔信佢之餘咧，你畢竟呢啲咧係會影響緊我哋香港。內部嘅事務，因為佢真係講緊香港嘅泛民啊嘛， 我覺得呢啲嘢真係要你話咁樣搣咗佢，你明啊？真係 係 喂，你我哋 哎呀，我同你一齊搣啦！ 哎呀，太抬舉嗰啲章，太抬舉啲咁樣嘅爛文章，你明啊？真係 大佬啊，林伯，咁你以後唔好講大公文匯。 喂，唔係喎，嗰個印喺香港俾我哋睇噶嘛？你明啊？ 咁你呢一啲咧，呢一份嘅《環球時報》嘅社評啊， 係 今次嚟講啊，我認為 呢個執筆人。交功课啫嘛， 系啊，大佬咁好多外国报章都系交功课，谂白你什么咁兴咧？我哋今朝8:49，我讲亲呢一度，呢啲系佢系交功课，但系佢系影响紧，跟住落嚟我哋条路点样行，我哋就要讲啊嘛，点解唔系讲咧？诶，唔同你讲住，我哋咁燥，我哋听下呢个普选联。郑宇石又点讲啦？嗱，点解大家会呢一份嘢啊？确实系俾人哋觉得我哋香港点样回应国内呢一班人点样谂啊嘛？所以我觉得咧，我啊坚持同你继续讲噶，我讲多几个字噶，一定系 你继续讲啊嘛！我仍然有唔同嘅睇法啫， 咪梗系有唔同嘅睇法啦。不过你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呢个社评咧，人哋，因为佢唔系讲紧内地嘅问题啊嘛。是讲我们香港今一次普选怎样行，我们觉得即是我们泛民怎样应对，我们当然要明白内部知己知彼嘛，我讲不是信他的大佬，我不是抬举他，但是我们都要知道这班人怎样想，我们下一步怎样走嘛，是不是听下郑宇石怎样回应的。 香港的民主运动大大话话有30-40年的历史，我们一贯希望争取实现这个理想，一时一刻的形势不是我们的考虑。 嗱，我又同你讲下，嗱，我撕烂咗啦，冇得讲啦，系嘛？ 执分， 我同你讲申报讲呢一篇社评咧，吓咁啊，中央抢占普选舆论攻势，浪接浪。内地这个的官媒《环球时报》作刊登社评，支持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主任乔晓阳上个星期日对建制派的讲话之余，同时罗列了对本港泛民主派三点指控，包括企图对内地搞一国一制，此其一；第二，故意将香港的民主突破到基本法之外，此其二；第三，和引导港人与内地激烈冲突。文章之末更充满令人不安的语调，强调对抗不能成为香港的生活方式，否则中国有足够力量以助香港变成对手。嗱，呢三点呢，阿林伯，我觉得就算你话系佢唔系讲俾我哋听，佢系讲俾上面交功课，但是交完功课呢，就成为了内地对香港的政策。而家摆明就是对着干，对着干的人不是我哋搞占领中环呢班人，而是你由乔晓阳开始摆明就是晒啦，就话冇普选㗎啦，冇你哋諗嗰啲普选㗎啦，吹咩啊，你哋占领中环嘛，我就搵啲解放军嚟演习，话俾你听有追捕行动，你哋搞啊。嗱，呢啲呢，我觉得呢啲指控呢唔讲得少㗎喎，諗吧。我又觉得呢，即係申报呢，虽然琴日我问你啊，申报卖几多纸呢，啊，呢度 Wise News 有写喎，原来。 几多 发行量接触人次，你估 有限嘅啫。 你估啊，以你嘅传媒嘅多 咗 你 答我呢个多。最多咪得几百人。 不过佢呢度接触人次佢话80,000喎。Wise News 咁写啦，有冇啊。 读者群啊嘛。 即是打个六折啦，都几万啦。都有嘅，我諗都有40,000-50,000嘅，全港你话冇点挨啊。虽然佢都系蚀本吓。所以呢，諗吧，即系我哋虽然呢，我同意你系撕咗佢嘅。我哋撕得好烂。 小班你记唔记得啊，当日呢要唔要香港有驻军㗎，七嘴八舌。然后邓小平出嚟讲，我讲字算数。唔系而家乔晓阳嗰啲，你咪当佢杂声咯，真系。 喂，咁又唔得，我又唔觉得乔晓阳呢啲系杂声。嗱，咁讲，即系当日支持驻军嘅人咧，或者反对驻军嘅人咧，就唔多噶噃。我印象中又唔系好多噶，即系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反对驻军，你即系反对一国两制。是吧，即是你反对回归。不多啊，即是最多就是对驻军的人数同埋驻军。 小平同志闹的不是我们香港，是闹他自己人的。 是吧， 在啲人认叻认屎认屁。认屎认屁。几时轮到你讲啊， 是 系啱啱啱，冇落气，冇落气啊！ 乔小哥啊， 乔小哥， 唉， 嗰阵时系乔小哥，而家又叫咗乔老爷啊，大佬， 老爷喎，真系。 喂，另外仲有一样吓，呢一份即系不要讲就仍要讲吓，佢话我哋呢啲咪占领中环咧，系经济自杀，同埋政治豪赌。咁呢个政治豪赌经济自杀呢，即係话俾你听，你班友咁样呢搞到香港嘅经济呢瘫痪，你咁叻你咪试下睇下囉，试下做囉，我虽然搣烂咗，但嗰句我有圈住嘅，唉，你真係衰呀，搞到我哋撕烂晒啲嘢，你话真係你麻鬼烦你，我而家只唉呢度呢度，唉嗱呢度咁样写㗎，佢话吓这个想用搞乱香港吓中央的人需要搞清楚，他们这样做是给香港人民带来损失，要远远大于给全体中国人民带来的平均损失。如果他们认为香港居民会比内地人更能承受他们制造的混乱，而且他们追随者越来越多，长期跟着他们干，以香港的经济自杀做政治赌博，那就请他们试试好了。你试一下，即是叫你试一下，你够胆就试一下。这些呢，这些口吻呢，阿林伯是从来在这个环球时报呢，今次呢跟随着这个乔晓阳跳舞来去话给我们这班即是搞手啊，泛民在这搞手，究竟你够不够胆这样做呢？所以呢中间那一半以上的沉默一群呢，就看着这些来去思考，然后想想参不参与。 小班你咪中计咯。 你成日都话我中计，你冇当我三岁细路哥先得 噶。根本大家都觉得系，特别喺内地， 我都 话 你 市场， 我都话唔系我同你啊嘛。而家系讲紧嘅就系嗰班沉默嘅大多数呢啲嘅思想。 嗱， 一路 咁样嘅垃圾文章咧，就应该由翻呢啲咁样嘅系擦鞋报纸啊，嗰啲系爱国报章去登噶嘛。我哋系唔应该再提得太多嘅，你咪就 系 嗰啲人根本就 唔 接触到嘅。 嗱，阿林伯，阿林伯，你咁样就太过低估敌人嘅能量。 系，而家我怕你做卧底啊！ 共产党啊，哇！你怕我卧底咁？ 系啊， 即系嗱，卧底以及呢个无间道咧，系冇得怕嘅。我哋呢度三个人同埋后边我哋成个 D 一百咧，有几多个大家都唔知嘅。 系， 我哋在明。嗰啲卧底无间道在暗，或者我同你都系无间道，都冇人知嘅。但问题呢，我又讲明，我又讲明，就系因为香港好多传媒睇到呢啲呢，佢用另外一个角度嚟去演绎，好似明报嗰啲用唐即系用好靓嘅包装包住呢啲嘢，然后演绎咗出嚟呢，就吓吓你中间沉默嘅人。我哋呢个责任呢，D100就係要将呢啲嘢嚟去讲得清楚啲俾一啲人听。我哋唔好信之余呢，就要同佢继续对着干咁样㗎嘛。你明我意思嘛。我用意就係。 但今朝讲到而家你都冇点出，你都而家你先讲咗你嗰个意图，你明啊？ 点会啊？ 真 係。1831138。你又可以打嚟问下，有冇听到我头先一开始讲个意图？唔通我头先一路讲赞佢咩？一路讲话我赞呢篇吓《环球时报》讲嘢系啱咩？梗唔系啊嘛，大佬，我又真系唔觉得。 唔系，我就唔使惊啦。你讲到好似我杀到嚟啦，哇结啦，一阵又冇啊，一阵又问啦。 呢个咧嗱，如果阿林伯你真系有呢一种咧，咁我又我就可能高估咗你嘅智慧咯。原来你嘅智慧听我咁样讲咧，原来真系有咁嘅谂法。咁我对唔住，我自己觉得咧，我啲听众智慧好高嘅。听得啲一百呢，一路我咁样讲呢，就摆明我哋係明白。我哋想话返俾大家听，你唔可以低估人哋嘅文斗，係影响緊我哋中间嗰一班即係沉默嘅大多数。 嗱，我哋如果係呢，就应该逐去踢爆佢啦。 你搵返呢，第四难晒咩？ 一国两制在法理上同时注重两制和一国。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而不是独立政治实体。喂，我哋几时系一个独立政治实体？有人咁样讲过咩？嗱，香港泛民派民主派，如果搞不懂这一基本道理，中央就应用未来几年嘅现实政治发展，迫使他们搞懂。喂，我哋懂晒啦，系你唔懂啫嘛，同埋搞得懂唔到用迫使呢咁嘅字眼呢咁嘅行动嘅咩？ 唔系，所以咧，阿林伯，即系我再次强调，我唔系话抬举呢份文，系要知己知彼。 所以话你一读呢段，你就知道根本个执委人对香港完全唔认识，狗屁不通咁就系。 冇人话佢认识阿林伯，但系我哋都要提，希望我哋嘅沉默嘅一群更加理解。1831138，我哋新闻之后继续同阿林伯倾下。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政府有决心推行15年免费教育，包括3年幼稚园免费教育。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学券制为教育界带来很大改变，包括质素和师资。现时超过90%幼师有文凭资格，30%更加有学位资历，为15年免费教育奠下基础。吴克俭又说，15年免费教育需要进行全面的专业研究，下个月成立的专责委员会会研究怎样切实推行。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应该加入工资中位数和通胀等因素。工联会议员王国兴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由于运输业薪金增幅和市民加薪幅度脱节，令到可加可减机制票价只加不减。他认为应该加入工资中位数调整以及考虑通胀。王国兴又说，港铁多次出现故障，应该加入惩罚机制。另外亦都应该考虑将港铁利润设立票价稳定基金。理大土木及环境工程系副教授洪永达认为，港铁计出大约 3.2% 加幅算是平和，但是会影响声誉，如果港铁采纳加幅是不智。不过洪永达亦都认为，机制透明和可以预测是可加可减机制的优点。青衣四号货柜码头两架车相撞，一名50岁司机颈部受伤，送去马加烈医院。事发在凌晨4点左右，其中一架中型货车倒车时撞到另一架中型货车。警方在机场拘捕3女1男，搜出3公斤冰毒。毒品调查科人员昨天下午大约5点在机场离境大堂截查3名女子，在其中2人身上搜出怀疑毒品，其后再在现场拘捕1名男子。被捕4人年龄介乎21到41岁，其中2女1男准备前往澳洲，4人全部被通宵扣留调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同时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和薄雾，稍后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天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喂，密码， 我是 D100 Fans。 今 恭喜晒！只要系 D 一百好姊妹、好兄弟就可以专享超笋优惠。 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二酒附有环节，你听过噶啦？ 而家只要打电话订酒时讲出你系 D 一百 fans， 买酒先送开酒刀，订个 D 一百主持人推介嘅精选。 Cello Number Nine Rosé 138蚊， 白骷髅 198蚊， 荔枝味葡萄汽酒 Moscato 198蚊， 意大利香槟 Prosecco 238蚊， 国际评分92分嘅 Chianti。 338蚊全部买二送一， 订购 D 一百二酒会有套装两支红酒，免费赠送有105年历史经典酒庄优质嘅玫瑰汽酒 Cello Number Nine Rosé 一支， 都只系398蚊咋！意大利顶级酒庄联盟特别为 D 一百听众提供免费送货，直达府上、公司同埋 party 嘅地点。 查询订购热线27529816 27598816。 Cheers！ 好玩星期天。 有人话一个人冇梦想同一条咸鱼冇分别。两个月前有两个女仔用600蚊开始追梦，叫大家睇路。睇路是一个独立体育新闻网站，连黄金宝都话要出一分力帮手推动，但是有热诚冇资金，难怪两个女仔话就算喂唔饱自己都要喂饱睇路。今个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好玩星期天有 Carrie 同阿飞讲下点解有工唔做去搞睇路。 好玩星期天。 我要真普选，我唔要筛选。 香港的民主运动大大话话有30-40年的历史，我们一贯希望争取实现这个理想，一时一刻的形势不是我们的考虑。 多谢你们咁精神啊，果然是48小时运作，加人工 加人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梁文道在今日的《苹果日报》撰文，标题是《敌人的必要》。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长篇大论地去辩说普选的真伪，继续开解商界对民主的忧虑，继续苦心地解释香港主流不会想同中央对抗，但是30年来究竟还有什么是未曾讲清楚的论点呢？难道过去那30年大家没有发现到问题根本就不是在于普选的种种后果，而是中国共产党实在没办法接受一个在他辖下的城市竟然能够不受控制，在他的立场看来要在普选之前加到预选的关卡可能已经是他容忍的最大民主限度了。如果真的愿意开放普选，任700万香港人随意举出我们心仪的领袖，那还叫做共产党？所以说就算700万香港人今日是好爱国，冇可能会选出一个同中央玩对抗的特首，他都会想办法再找一个理由来预选，拉远一下视野啊。当前的局势或者可以套用之前介绍过的维稳逻辑来理解。有些朋友不明白乔晓阳等人为什么总是这么强硬，明知香港民气躁动，有人想占领中环，有人要城邦自治，甚至有人想香港独立，他们还在这火上加油，逼到形势更加对立。成熟一点的做法不是应该为热炉降温吗？营造一片有商有量的祥和气氛。如果目标真的要以出一个各方可以容受的普选方案，真正社会和谐繁荣稳定，北京人自然会放低姿态，摆出几位和头走，例如再找泛民去中联办倾偈。但是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刚刚相反呢？表面看来近年横行全国的维稳制度就是要消灭反对势力，从根串扼杀不和谐的因素，实质上讲就好像很多学者所讲的，仍然是一个越维越不稳的手段，只要有一个经常主动为自己寻找甚至是生产敌人的体系，才可以在地方上扩充人员编制和资源预算，才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继续一个 紧张的动员状态，伸展权力的密码，保住自己的执政理由。很多新国家主义者都喜欢用卡尔斯密特的名句，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区分敌人和朋友。延伸演绎之后，如今的国家机器就将敌人的存在当成自己绝对的预设了。简单地说，他是需要敌人，如果没有敌人，那就想办法创造一个出来了。 创造出来的不是真的，那些敌人是 嗱，即系咁讲啦，阿林爸，我都曾经喺政治圈打滚咗十几廿年啊，即系我唔够谂。 有啲人讲你仍然系噶噃， 即系咁我仍然系就事实唔系啊，即系要讲事实噶嘛，即系你喺政治圈点样为之打滚咧？你要从政啦，你要系一个议员啊，或者系一个政党。就算你唔系一个议员，如果你系政党有职位，例如一个常委啊、中央委员啊，甚至系一个政党嘅党员咧，咁就当然系。但系我党党又冇啦，议席又亦都放弃啦，吓唔再争取连任啦。咁好明显，我而家就一个不折不扣嘅普通人啊，只可以咧 论政波， 即系论政就唔系一个从政啦，系咪？咁但系咧，即系卡尔斯密特嘅名句啊，政治首要问题系区分敌人和朋友。其实咧。政治是以人之事，普通人都是，即普通人你想想，就算一间公司、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 没错， 有人的地方就有你同你不同意见的人，不同你意见的人、你可以区分他成为，你可以说他不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盟友，甚至可以即讲到说他是我的敌人。人就 是 咁噶啦， 同你系冇相干嘅人。 系啊，可以系冇相干，但系因为嗰个人可能下下咧，都对同你嘅意见开亲会咧，讲嘅嘢咧，同你对着干，跟住同你争上位，咁你就觉得呢个就系你嘅敌人啦，因为非有即敌。人就系咁噶啦，有人，但系政治上面当然咧， 但系要记得一句说话好有趣噶，就话咧，敌人先系你最好嘅朋友。 嗱，所以咧喺我嘅。咁多年嘅感觉啊，即係我嘅睇法呢，其实即係你喺政治上面你可以有对手，亦都係有敌人。乜嘢係真正嘅对手，咩为之敌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就觉得好似当年咁，民建联嘅刘江华，我就可以话呢个就係我嘅对手，呢、这个係我对手，佢係 边个你嘅敌人啊？ 通常呢啲敌人就係党内大家之间争上位。全世界都係咁样，好多人都係，即係好似黄世泽嗰边澳洲嘅工党一样㗎嘛。係咪佢哋其实就係内里斗到呢，所以呢你要面对党内嘅敌人有时仲艰难过对对手。所以即係政治吊诡嘅地方就係呢度啦。所以呢阿林伯，你头先话撕咗个篇咧，你讲得啱嘅。其实共产党内部一定系有主打同主和嘅人。究竟而家共产党内部佢觉得对香港事务系要主打定系主和咧？咁呢啲咧就系正正我哋都需要认知嘅地方。但系无论点都，共产党就系、是、无论点都好，都要有敌我矛盾， 系 嚟去让佢哋继续生存。 我系想咧，我哋系喺谈论嗰篇文章或者嗰个环球吓咩环球 时报 嗰、那个嗰啲咁样嘅系抛浪头嘅言辞咧。我哋一定要讲清楚我哋嘅立场，如果唔系咧，就好似我哋喺度散播呢啲咁样嘅歪理，你明唔明？ 咁啊系，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要一唱一和，系咪啊？所以点解会啊家有一老如有你呢个林伯喺度咧？吓，擦鞋你鞋啦，唔一阵间又话吓。唉，即系激到你一阵间爆血管咁，我又唔好想噶，系嘛？喂，刘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阿富哥， 系点啊？今日想讲咩啊？刘生。 今日就话不吐不快啊，真系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呢个共产党而家发动全面攻势，有文斗有武斗，系咪睇到噶啦？ 系啊， 所以我哋香港人啊，真系要醒啦！我真系好佩服阿萧生、萧阳先生呢、這个当头棒喝啊！佢点解要执人网？就系、是、一个当头棒喝俾所有人啊，知道我哋系面对最大嘅强敌。我哋最后争取普选系呢、這个。 佔領中環呢個手段啊，呢個手段嚟嘅咋，唔係有目的噶嘛。 係係係，咪梗係啦，個目的 人啦， 個目的。 好話你話潑污水好成咩，我都唔想講。其實呢啲真係廢廢物廢柴，我唔想講啊。咁我希望咧，我哋爭取咁耐係為咩咧？係為我哋下一代。我都講過啦，真係八八直選到到而家。我同李大壮都喺维园呢只镇比一夫，都到而家都冇任何寸进啊！点解咧？因为香港人仲未觉醒。我希望阿大班 D 一百，落街插旗啦，要为向喺街嗰度摆街站，派多啲文宣，论述，系嘛，做啲嘢，唔好话喺度斋噏，使香港人觉醒咗先，系咪啊？知道晒所有来龙去脉，所唔俾共产党抹黑先。第一，系咪啊？第二，我哋争取民主系因为我哋已经有基本嘅立论噶，唔系话冇噶。我哋争取民主系有你个英国联合声明，Joint Declaration 系嘛？同中央中国呢个共产党签嘅，呢个系国际文件嚟嘅。第一点 系啊。 第二点是有个基本法，是比我们有真正的民主，是一人一票选我们的特首，一人一票选我们的立法会议员。 没错， 这些是在文件上写了出来，你不要让共产党在抹黑我们，我们争取我自己的事，不是说你天赋给我们，共产党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是争取的，我们根本不用追争取，根本是已经有的事，我们有的事我要拿回来嘛，我们拿回来好， 不是拿回来，我们从未得到啊。未攞到嘅， 点解联合国会出声？一点解联合国会出声先？ 系啦， 联合国出声，因为你未俾到啊嘛。 系啦， 你系八八直选到而家，你话零八直选系应承咗噶，零八直选噶， 系啊， 到推吞到101、12， 系 啊，而家又 系2017 呢时啦， 系 呢时啦， 系啊， 到2047又冇啦，2047又冇啦，系咪啊？即系咁讲啊，系咪咁讲啊？ 系， 根本系虚协。你共产党今日虚协，我系真借你哋嘅平台改讲一次，共产党你唔需要害怕我哋中国，我哋香港人，我哋香港系最爱国嘅。我哋你睇到华东水灾，我哋捐几多钱？四川地震，我哋捐几多钱？ 系 所有人， 所以我哋唔好惊，因为乔晓阳孭住啲咩咸头嚟到深圳，同我哋部分嘅立法会员倾偈，传达消息就话：喂，死啦，冇啦！我哋要认清，刘生你啱啊！认清目标，嗰啲系我哋应该得到嘅嘢嚟噶。 我希望再喺呢度呼吁下香港人，真系要觉醒，唔系我哋搞乱香港，系嗰啲外港力、嗰啲共产党、嗰啲土共系搞乱香港。 唔系啊，刘生啊， 放波罗火，系佢哋搞乱 我。我停一停你先，我惊你又爆血管。我见你一路讲咧，讲到好咪嗱，我提点头先咧，你啱啱讲到咧就话。爱港力，你一见到咧，琴日真普选联盟走去请愿咧，二话不说，同样已经收到风嘅爱港力咧，已经喺现场就闹爆真普选联盟，话佢哋系真暴动，就假普选，佢哋话我哋真假普选， 所以佢哋俾啲人喺判， 所以而家咧， 即系好明佢哋撩交嗌，你知咩事啦？ 唔系 做到个立论。所以阿富哥，你真系喺电台要讲多啲。 系， 我唔系话电台嘅威力，就系想全世界知道。 系 D 一百嘅威力，我哋点解我咁唏嘘？就因为阿萧生接咗人网之后咧，人网都喺全球都有个影响力噶。 但你头先讲阿萧生咧，我估计阿萧若元咧，佢都会喺未来呢一两个月就会开个另外一个平台。 唔系，佢即系我点解要接就系我头先讲咗，系一个当头棒喝，俾啲人清醒，知道发生啲咩事，系一个全世界睇到我哋注目我哋香港。 系啊，萧生嗰个人网嗰度咧，佢系重整之后会再翻嚟 嘅，重整会再翻嚟 嘅。呢啲唔系一个手段嚟嘅，根本系一个手段。 啱， 阿先生系一个手段，即系俾一个帮头炮俾啲人知道。 喂，阿刘生，咁我又请教你啦。头先因为你讲过咧，就话请我哋 D 一百咧，或者叫大班咧，要多啲落区啦，去到落。你觉得点样做先能够令到市民？ 我哋义工一定出嚟，我哋摆街站，每一区18区摆街站，一定去印。印俾人知道我哋系搞啲咩嘢，点解要占领中环？系应该我哋攞翻我哋自己嘅嘢，我哋自己系攞。 明白晒。 我們是我們應份的東西不是給共產黨錢明白了我們根本是自己的東西我們不想好了大班林伯聽到了擺街站有義工幫忙好多謝你劉先生我們這個劉先生是另外一個機關樓我們現在要殺到去葵涌葵涌六號 貨櫃碼頭因為我們是德哥黃德全剛才我們監製說已經成功進去馬甸那個碼頭不是那麼容易進入的昨天我又見到有一位女士被保安人說她不是拖她走我不知道是她煽到還是被人碰撞跌倒不過無論如何都好要工友帶她帶黃德全進去但也進到了現在就找到當現在在現場一位其中的罷工的工人吳樹明先生吳先生你好早晨你好首先跟你們打氣知道你們兩日兩夜真是不眠不休就算是睡就是沒有瓦遮頭對你們的精神繼續支持可不可以說說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即是二百多人了即是不會因為昨天被人分化到一些三四十個回到開工就人又不會少了反而繼續有多是不是這樣是啊是啊一樣多一樣多好那些判頭有沒有是出來約時間面對面談呢 昨天早上跟他說過但是他一些回應都沒有是是是我們理解勞工處都是不是已經開始介入以他們的角色在你們的罷工這裡現在有什麼做得到呢勞工處昨天都有來過但是很短暫時間就會離開了這個現場來到有沒有跟你們工人的代表談說些什麼你們只是看一下而已 沒有啊他來到拍照啊做大龍鳳而已因為我看到在電視新聞就是有位女士在指手畫腳似乎那個就是應該是勞工處的代表是吳先生現在我想了解你們的運動因為在報章和電子傳媒看到你們真的沒有瓦遮頭又沒有螢幕等等給你們晚上過夜這幾天將會天氣相當大風亦都在未來大雨你們怎樣令到你們這場運動能夠令到大家不要那麼辛勞堅持下去我都知道你們平時12個小時工作都習慣的有些甚至72小時不眠不休但是都要保障自己的身體狀況來打這場硬仗怎樣在這個罷工上面繼續堅持到呢 我們現在就各區的議員和外面的媒體很多都支持我們衣服、水、帳篷有帳篷有多少個帳篷現在都是只有兩三個很小只能夠說少的魚就可以遮到 因為你們那裡真的完全沒有瓦遮頭的這個都挺大件事是上一個香港地方來的是啊不過我想今天有沒有任何的會面的安排跟判頭好跟勞工處有沒有暫時未有因為他暫時都沒有上我們暫時未聯絡到他暫時未聯絡到吳先生你自己做哪一個工種的 但我們做的就船上理貨員船上理貨員即是一間24小時那種我們回去做24小時是三間是和BC你自己做得最長的一間是你做了多少年我們是年紀的我應該是當入這間公司18年 你18年了你最長的一間最辛勞你記憶之中做了多少年有時一間如果做要做十幾個小時是最基本的了十幾個小時不停的我想澄清有一點了解因為報章上就說你們一個月是做多少天喂喂喂 真的如果是旺季的話 是 就翻一日又一日。 是翻 一日就是24小時。 是。 我們公司就分兩班。 嗯。 我們做完一班24的。跟住翌日有一班翻嚟接我們做24的。 即是在你們一個月裡面就15天工作，不過每一天做事就真是做足的24小時的。啊，所以我 少的東西都要放在24小時。 24小時裡面呢，你們即是工作那個的有沒有即是一定有些休息的，你不是人來的嘛，不是機器的嘛，你不會24小時 工作都有，即是你可以去洗個面 還 有工作 去廁所都不行， 都有的 工作呢就可以有個零鐘頭給你，即是可以去洗個面啊，沖一個涼啊， 是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我們吃飯的時間是沒有的， 是 沒有吃飯時間的。 因為吃飯那段時間呢，公司只有一個飯盒就代替我們一個小時的吃飯時間。 那 變成我們吃飯邊做就邊吃， 是 有時落雨啊，天熱啊，都 沒辦法，即是落雨的時候呢，就即是飯盒加雨水，不用飲水了，直接雨水一起，哇，真 的不用到 汗 水 了，這個工作。 吳先生，我想問一下呢，現在呢就是報紙上就說有瓊是幾十個工人呢，就因為得到他們那個是盤頭呢，就好像突然間就加了很多人工這樣，那現在會不會因為這個這樣分化了你們同些同工的團結？ 这个个人的公司不是只是我们一家，人家老板说肯出钱的， 是 工人做，人家工人一定是看钱去做事的啦，我们没理由说，喂，我叫人家不做，我给不到钱人家的嘛， 吳先生，你做了这么多年，我想问你另外一个关于工业安全的问题。因为昨天呢，我们有你的工友和有些曾经在码头工作的人讲，工业安全呢很多时候都是冚住的。你的认知是不是都是这样？ 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就算是很大的问题可以冚得到全部冚，因为呢我哋暂时讲，我哋做呢一行啦，即系工伤率系最高噶， 工伤率系最高， 最高噶，同埋最危险， 最危险， 同埋一有工伤咧就好，即系好严重啊， 系，即系过往有亲问题咧，公司都系俾咗所谓嘅安家费啦，我估或者赔偿咧，咁就要要求即系保密，然后所以出边啊完全冇知唔知道嘅，系咪咁啊？ 是啊，因为点解咧？嗱，我哋譬如咁啊，有啲小问题啊，或者整鱼啊，扭到少少啊，咁佢又话我哋佢自己私底下唔报劳工处噶，因为佢哋报咗劳工处啦，佢惊第二年再做嗰个劳工保险啦，就会加咗捞顶， 就会加呢个保金啦， 喂，呢一样咧，吴生。即是我作为一个律师呢，我可以说根本这件事是犯法的。即是你不可以这样不报劳工处，私下这样解决。对工人的福利和保障是绝对不合理的。所以呢，吴生，我昨天跟你的工友讲了，我们 D100 呢绝对站在你们后面。1831138，你们记住这个电话。一有些严重 的工业安全的意外呢，你们一定要即是声援。用壓力要俾呢啲公司唔好咁即係咁無良，喺人工已經剝削，喺工業安全咧，竟然咁低估嗰個影響咯，好唔好啊？ 啊，我一 喂，阿吳生啊，我哋嘅工友黃德全喺咪你附近啊？ 系啊， 你俾佢聽啊，我同阿黃德全講幾句好嘛？唔該曬你啊，吳生， 好啊， 你交俾佢嘅電話，係啦。 好，唔該你。 阿德哥。Calling 德哥， 喂，德哥，嗱，而家直播紧出去啦。首先啊，代表 D100，我哋直播室即系多谢你成功闯入呢个码头啊！你虽然唔系工友，喂，但系入去嘅时候有 区议员咯，佢系啊， 系咯，你系咪用？你而家咪我唔记得咗，你系区议员嚟嘅喎。 我前区议员啊， 前区议员叫原区议员。喂，咁你入去嘅时候有冇遇到阻滞啊？ 都起初有嘅，但之后咧工人咧有十零廿个行出嚟，跟住然后同啲保安讲话要带我哋一批人士咧，有记者学生入去咧，大家倾过几句之后咧，佢哋约略喺度拦住，跟住然后我哋冲入去都冇咩好大嘅妨碍。 你都系要冲入去嘅，即系要跑入去嘅。 行入去啦，唔等都行入去，因为佢哋已经有经验啦。咁 系明白。 喂，我唔同你讲下你目睹嘅情况系点样嘅？ 系咯， 而家进入到六号货柜码头咧，大约都有成四五百人咧，已经 系啦。哇，而家四五百人， 不同嘅团体咧，拎起示威牌咧，亦都系支援呢个罢工嘅。码头嘅 系冇错冇错，喂， 有冇现场有冇人唱歌？因为今日睇报纸就话有班臭生仔咧唱咗首《自由花》，就同呢啲系工人打气嘅。 我现场目睹咧，班后生仔可能唱完歌之后咧，休息或者 休息， 因为佢就可能公司就留守嘅。而家咧就有啲工会嘅代表咧，同紧啲工人讲紧啲鼓励嘅说话。 喂，一阵间可唔可以新闻之后，你揾到一个工会代表同我哋继续讲啊？ 好啊， 好唔好啊？同埋咧，啊，唔知系咪大班话叫你想今晚都培训一晚？ 培训 一阵间再你回应一下啦吓。OK， 新闻之后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永森报道新闻。朝中社报道，北韩宣布南北韩关系进入战争状态，声明由当地政府、政党和团体共同发出。声明说，朝鲜半岛的非战非和状态已经结束，北韩的尊严和主权如果受到侵害，北韩将会不作预告，立即以行动无情地应对。美国和南韩近日进行联合军演，声明又说，如果美国和南韩在西海五岛军事分界线附近作军事挑衅，将会不单只限于局部战争，而会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和核战争。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表示，政府有决心推行15年免费教育，包括3年幼稚园免费教育。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表示，学券制为教育界带来很大改变，包括质素和师资。现时超过90%幼师有文凭资格，30%更加有学位资历，为15年免费教育奠下基础。吴克俭又说，15年免费教育需要进行全面的专业研究，下个月成立的专责委员会会研究怎样切实推行。有立法会议员建议，港铁票价可加可减机制应该加入工资中位数和通胀等因素。工联会议员王国兴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由于运输业薪金增幅和市民加薪幅度脱节，令到可加可减机制票价只加不减。他认为应该加入工资中位数调整以及考虑通胀。王国兴又说，港铁多次出现故障，应该加入惩罚机制，另外亦都应该考虑将港铁利润设立票价稳定基金。理大土木及环境工程系副教授洪永达认为，港铁计出大约 3.2% 加幅算是平和，但是会影响声誉，如果港铁采纳加幅是不智。不过洪永达亦都认为，机制透明和可以预测是可加可减机制的优点。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几阵雨和薄雾，稍后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天气天气不稳定，间中有大雨和雷暴，星期一雨势减弱。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100还声于民。 对 Running the Race, brought to you by Ed Chin. This week, Ed and former fund manager Charles Schmidt will touch on the topic from repentance to redemption. Charles had his success, but went through a dark and difficult time in life. This is a story about from success to true significance. See you on Sunday at noon at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前置见会带给你一个前基金经理的重生故事。 星期日中午12点, 对冲人生路见。 Running the Race, every Sunday from noon to 2 p.m.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我要真普选，我不要筛选。香港的民主运动大大话话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我们一贯希望争取实现这个理想， 一时一刻的形势 不是我们的考虑。 多谢你们这么精神啊！ 果然是48小时运作。 加人工！ 加人工！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5:35 監製寫出來叫德哥去培訓，就是真是睡覺的那個睡，今晚一起去那裡，他作為當區縣議員，即是隔壁那裡，美孚，既然這麼近，亦都成功闖入了。 咁難入到去嘅地方，冇咁快出返嚟啊，係咪？我唔知有冇睡袋啊，不過呢，講真呢啲抗爭運動呢，就唔講得笑。係，阿森哥，唔係，阿森哥就係晚黑。係，今朝呢，雖然即係一路以嚟冇乜點講錯嘢，即係叫錯你個名嘅最多就係。咁你咪話阿森哥嘅搭檔，森哥 嘅老友，林伯。 我哋阿德哥咧已经upload咗现场嘅相啦，喺我哋嘅Facebook嗰度。Facebook咧亦都有一个叫做系码头的辛酸嘅系专业咧，系为呢啲嘅工人打气嘅吓。系啊， 嗱呢个好似系一个大学生做嘅，学生做嘅，学生哥。啊，我觉得呢个就系正正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咧。 近呢十年八載我哋嘅大學生，雖然有好多人都話，唉，啲大學生都係傻下傻下，又唔理社會時事，不過你問我呢，已經好比即係90年代嘅時候係好好多。我嘅感覺係啦，今朝早呢，報紙有點名呢啲唔同嘅團體係去同佢哋打氣嘅，包括專上學生聯會啦、立法會議員啊梁國雄啦、教協啊李氏啊韓連山啦，咁亦都有連輕人嚟自啊，去到現場呢，就係派發啲物資啊、水啊、餅乾啊咁樣嚇。咁不過亦都有啲嘅學生呢，係意圖想進入嘅時候呢，就冇好似德哥咁樣能夠順利通過。 唔係，我諗即係換言之，陣間要同阿德哥講下，叫佢哋可能工會呢要派一啲聯絡員，即係要如果有，即係地章，咁然後亦都要有聯絡嘅電話，俾到如果有其他團體想聯絡 《環宇宙晚報》的《環球時報》對我們的指指點點，以及到我們貨櫃碼頭的公潮，貨櫃碼頭就好像我們香港的縮影，其實有很多我們的行業因為外判是被大財團剝削，這種氣氛和經濟環境，經常那些大財團 代表大財團的立法會議員例如林健鋒之輩之流經常說不要搞壞香港，不要搞壞他們這班口袋的經濟和他們的銀包。小班，你記得曾幾何時有一種想法，企業 是為了管理的方便為了要賺多些錢是認為要考慮一下可不可以將某些公眾外判當時我覺得有一種進步的管理的模式來的林伯你說得對如果有良心的財團他應該是用外判來去以減低自己的成本但是都要能夠平衡保障得到員工最基本的福利這個可以是雙贏的 但問題是這麼多年來,我們在立法會當時說這些外判,我們覺得就側了一邊 你外判就是為你自己財團省錢,你就不理員工死活 這樣的外判就是不能接受 你可以做到雙贏的你不要讓外判的人舔到盡而令到外判的員工外判的員工是24小時工作有些最長的做了72小時打著飯盒日曬雨淋吃飯變成食粥連雨水這樣的工作環境如果我們知道的不出聲我們都沒有血性了林伯我們不如 接下聽聽眾的電話一起加入討論有趙太聽聽眾的想說的話趙太早晨你好你不呼籲我們都不會賣旗的但是很奇怪我們那一站今早是沒有人賣旗的是今天是那個什麼鬼青年什麼你是哪裡你在哪區康城站沒有人賣旗 我買旗我袋了一毫子下去一個都沒有我買旗我真的很失望你想將一毫子擠爆他的袋子讓他重到呢很失望為什麼他們不來呢我想如果你 那你有沒有坐原地鐵下一個站是呀他覺得康城站可能是真的 康城站不是很多人我想你去旺角康城站都很多人相對來說不多或者他根本在觀塘觀塘建築工人這裡我們人之外還有那些車一車一車那些地鐵的建築工人來這裡趙太你提一提我因為我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會籌款我都不知道是那個什麼青年那些都是愛港青年 總之他們那些籌款是用來做徐蛇洗腦教育所以大家如果你現在在聽突然間走在你前面有一個人是來買旗你看看是不是這間是的話打電話來看看他在哪區活動要不就像趙太那樣將你身上所有的稅銀 不過那些稅銀都不便宜不要啦因為是省飯的我不會給他多謝你趙太我想問佔領中環好啊我覺得我們上了年紀生得下一代我們公輸教學真的為他們將來好尤其是我們退休有識之士更加要走出來保護他們沒錯還有一樣東西我覺得 我一定會跟他鬥到最後一起,萬一我輸了,我會叫我的子女移民。但是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 我叫我的子女移民然後我將資產轉移我就在香港拿福利我就一齊齊拿福利還是我未拿到趙太你這種想法其實我相信在香港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人這樣想用最後一絲力氣都要跟他用愛與和平佔領爭取到就爭取不到呢 他有很大的責任你一選上來你就投懷送抱跟黃江我們管不管到我們香港人的感受我們香港人是很辛苦捱出來的不是送給我們的我們小時候那時候幾乎淪面包什麼都做都很慘有今天的不是像你們的貪官那樣貪出來的好了趙太今天那個叫香港青年動力協會這些人真的差點被人誤導人家以為他是青年協會 是吧多謝趙太的提醒接著有麥先生麥先生早晨哈囉麥先生到你了早晨早晨林伯早晨昨天都入了去是吧你入了去碼頭真的要開工沒辦法好 咁其實我尋日入去都見到同佢哋傾過啦，咁就嗰啲碼頭工人啦。 嗯，係。你做盛行㗎，麥生？ 啊， 你做咩？ 我其實就係做洋行呢個 shipping 嘅。 O、okay, K，、 啊、都係有關聯啊， 都有關聯 啦， 都係碼頭業 啦。咁但係，其實我哋都驚㗎，因為我交唔到櫃我都死。 係。 咦，係喎。 一樣嘢就睇翻佢哋真係幾辛酸啦，同埋啲工人你睇見佢哋個個黑掹掹嘅，但係就唔係污糟邋遢， 係 因為日曬雨淋。 日曬雨淋 係 啊！睇下佢哋工作嘅，佢哋淒涼度係72小時， 係 啊，食都係咬住個飯盒食，原來係冇15分鐘㗎，唔好俾嗰啲報道講話15分鐘咁好，係15分鐘都冇。 係啊，係。剛才那個吳先生都講了啦， 一 路邊做邊 食邊 食，根本就無理休息， 對身體好壞啊！ 呢個係一個乜嘢嘅工作條件咧？即係我哋大家市民誒，即係睇心機旁邊嘅朋友啦，去諗下一樣，呢個係一個咩工作嘅條件？ 不人道咯， 不人道啊，絕對不人道。 同埋一個係好大嘅問題，頭先阿虎哥都講嘅，外判制度。咁我尋日都同佢哋講。即係尋日同阿韓老師入去啦，咁都同我哋 連山老師 係啊，咁就係話外判制度其實係一個咩制度呢？係一個叫剝削嘅制度。我同埋同佢哋講過好多次，啲工人都講，佢哋都去認同呢樣。所以我大家去諗下一樣嘢，公司可以俾一嚿錢出嚟，呢嚿錢點呢個工種係存在嘅，呢個工人都存在嘅。O K， 點解中間有一班人 剝削 坐咗喺度，都唔使做？ 尋日咧就係都有電話啦，阿小班都有講過啦，就因為僱主有時候咧就想慳嗰啲公積金嗰啲嘢， 同埋長服金係啦。 其實有一樣嘢就係話，呢個剝削咯，咁唔係慳唔慳公積金，正基呢個僱主即係譬如依家當係貨櫃碼頭公司啦 ，H I T 啦。O K， 我請呢班人可以夠錢，我係一定要俾噶啦。 系， 唔好意思啊。咁中间嘅工下低嘅工人，最低系就系工人，佢哋嘅工即系工人已经喺度噶啦。即系佢其实点都系呢班工人去做嘅。 所以呢我哋即係要將即係碼頭工人嘅辛酸呢經過今次嘅公運同罷工呢係要突顯要話俾我哋香港人聽，即係香港話就話國際金融中心，話就話成日就經濟點樣發達，喂我哋嘅工人嘅辛勞有冇得到合理嘅保障同回報呢？ 阿富哥，諗過有冇諗過呢樣嘢呢？呢個咁嘅制度呢係由我哋香港政府第一個帶頭， 系，冇错冇错冇错。 当日嘅我哋呢个叫做以前呢个市政局啦，嘅清洁工人 系咯， 系政府工嚟噶， 系冇错， 直接俾钱佢哋噶， 冇错。喂，阿麦生系嘛？ 系啊， 系我哋接触到工会代表啦，我同你倾到呢度好唔 好啊？好，多谢， 多谢你吓。跟住现场咧有工会代表阿黄宇来先生， 阿来哥，来哥你好， 阿来哥你好， 系早晨啊！ 早晨啊！早晨啊！我哋继续用代表 D 一百撑你哋啊！ 慰问你啲同事， 系啦，冇错。你哋而家现场人数大概几多到啊？工人同埋啲支持你哋嘅 人数咧，已经过咗200噶啦。 过咗200 ，OK， 咁啊继续撑。咁啊，你哋一路都而家系接进行紧第几日？你哋开始第三日咯，系咪咁啊？ 冇錯，進入第三日。 進入第三日，今日有啲乜嘢嘅會面有可能係打破呢個僵局嘅可能呢？ 嗱老實講，暫時又未有收到最新嘅消息，亦都未有啲咩表示。嗱今朝早咧，就其中一間外判商嘅老細咧，就揸住架咧靚車，揸住架 Benz 咧 ，Benz 話唔係揸 Benz 啊，佢都嚇未揾夠，佢都係 未揾夠。继续 系啦， 佢点样话嚟到点话？ 个老细咧就揸住架 Benz 咧就喺现场出现，咁啊望一望佢啲工人咧究竟喺度搞乜咁样，咁都引起咗一阵骚动噶啦。 系 佢唔够胆落车同啲员工啊倾下偈啊？ 咁当然唔够胆落车啦，你谂下老细身光颈靓揸住架 Benz 咧佢。在工人面前出現，如果 他 下車的 話， 結果會 是怎 樣？ 是。那我又覺得不用擔心，工人很文明的，你們。 其實我們的怒火已經差不多是已經去到頂點了，因為 HIT 貨櫃碼頭那邊仍然是沒有表示，仍然是說不關他事的話，縱容啲外判商 卸薄啦，分明就是。 阿黃生，阿雷哥，我想問一下勞工處呢，昨日就真係嚟到指手畫腳，咁跟住就冇佢冇角色 了。 姐 係博影相啫嘛，係 咪啊？冇角色㗎啦，有咩打算啊？佢哋有咩可以做到調停嘅角色啊？ 嗱，我諗喺呢件事上面咧，勞工處係即係必須要加大力度啦。坦白講，即係到目前為止，勞工處有落到嚟。但是劳工处即是可以发挥到的功能呢似乎是有限。 嗯。 那我都其实有些怀疑，究竟即是和记黄报即是李嘉诚下面的公司究竟还看不看政府台戏的，现在我真的。 是 觉得有些这样的想法了，真的。 嗯。李嘉诚呢就成日就在记者会最兴讲这一句。他说我成日都问自己，我对不对得住我对香港人啊，哈哈，即系请佢问一问自己，对唔对得住货柜码头嘅工人先啦，好唔好啊？即系佢赚，讲真咧，赚咁多钱，世界嘅即系唔好讲话首富啦，香华人亚洲地区都系差唔多首富啦。即系竟然喺你嘅工作嘅环境里边，有一班咧系食饭都冇得好食嘅一班人，个个做嘢可能做足可以连续72小时嘅，有啲即系咁嘅环境咧，我啊觉得真系啊，来哥，你哋，我觉得你哋咧今次咧一定要撑到底，然后希望有机会改变你哋咁嘅工作环境同埋外判嘅制度啦，系咪咁啊？ 系。 冇错冇错。 阿雷哥，我唔知道咧，阿李卓有冇同你哋分享过当年嗰个系扎铁工人嗰位嗰一役啊？真系要坚持吓，同埋唔好咁快放弃，真系吓吓。 有。刚才咧，我哋亦都有地盘工会嘅扎铁佬嘅工会咧， 系 嚟声援我哋。咁班工友咧，亦都系好开心，即系见到有工人兄弟走嚟支持我哋嘅行动啦，咁咧现场即系啲工友咧都好热烈咁样，即系捉住扎铁佬嚟倾偈，希望了解佢哋嗰36日嘅罢工嘅经历咁样啦。 系啊， 咁我哋即系我哋都相信就系我哋啲码头工人咧，绝对唔会咧系输俾扎铁佬嘅。 是 铁佬呢做嘢辛苦，码头工人呢亦都系日晒雨淋嘅。 是。 所以我觉得呢，即系大家嗰个斗争嘅意识同埋嗰个奋力呢都系好好嘅。 阿雷哥， 工联会有冇人同你接触过啊？ 工联会点会同我哋接触啊？ 哦，喺报纸佢话有同你哋倾过㗎喎。 工联会淨係俾 HIT 召咗上去啊。 哦，要同老板嘅见面㗎嘛，佢哋。 老板见面，或者同判头见面。喂，来哥，咁而家现场呢，除了你们自己本身的工人和你们的代表等等，有些什么的团体啊、单位啊来去撑场啊，讲来听啊。 刚才就讲了有地盘佬来了撑场啦。 是。 咁另外呢仲有劳联底下嘅仓库工会同埋 HIT 嘅公司工会。 HIT 公司工会都有嚟。 我觉得员工嚟㗎嘛，梗係啦。 係啊， 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步啦。 係啊，呢个好紧要㗎，佢夠胆行出嚟就因为呢佢哋都可能俾人点上㗎嘛，係咪？ 冇错。 啊，仲有呢 一间 係继续。有冇学生啊？ 其实你喺有当然啲学生。學生是連續兩日來都是這麼支持我們，有些學生是連續在這裡，就是啲師傅逗留了多久呢，是他也都是逗留了多久的。 好。 勞聯那方面，這個 HIT 的公司工會來到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啦，我認為。 是嗎？ 是啊，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他們是公司工是長工來的，那麼待遇呢就是比這個外判工是好一點的。 是。 咁佢哋亦都係睇住份工份上啦，其實佢哋咁多年裏面呢都累積咗好多怨氣㗎啦。 係啦。 咁但係無奈睇住份工份上啦，因為始終即係都係要顧住屋企呀咁樣，咁所以呢好多年裏面呢都係揸艇走命。 你可唔可以講俾我聽佢哋最大嘅怨氣係乜嘢？如果公司代表嗰方面。 我諗其實係佢哋本身呢都係缺乏一個即是一个平衡的劳资关系，其实公司呢对他们工会呢即是放在一边的。 呢个系和记黄埔集团里面咧一个好常见、好常见嘅现象嚟嘅。 系 嗱，佢咧即系如果有可能咧，当然就系打压你工会啦，即系消灭工会于萌芽时啦。 系 啊。如果佢做唔到嗰阵时咧，佢就要打压你工会、压缩你工会、压制你工会嘅活动范围啦，同埋活动能力啦。 系 啊，不断咁样去采取一啲高压手段咧。去威逼一啲工人领袖咧，去放弃工会嘅职位啊，去放弃工会嘅工作咁样。咁当然 有啲违法嗰啲系 吓， 系咁呢啲老实讲，和记黄埔做咗咁多年系嘛，佢呢啲好有技巧嘅，佢当然唔会系即系喺笔墨上面就会见到啦，都系口讲口赔嘅啫。 阿来哥，我想问一下咧，咁喺公司嘅。員工和你們外判的員工呢，你可不可以再講講即是兩者的比例和真實的人工人的人數是多少的大概？ 其實呢，以前呢大碼頭呢就絕大多數的工作呢都是自己請的。咁正話呢就好像主持人說齋啦，就即是個個都是這樣的，政府 外判啦， 有錢佬咧就互相仿效噶啦。哎，你搞外判，哎，我又搞一下先咁樣。咁搞一下咧，我尋日都講過，搞咗三十幾間外判公司出嚟啊嘛。咁所以佔嘅比例咧，依家外判工嘅人數比例咧，已經係佔咗大多數噶啦。 幾多人到啊？外判有幾多人到啊？外判工人。 其實我估計外判工人佔嘅人數咧係。最少去到七成的例子。 七成的。但是我想讲讲个整体大概人数，即是在码头里面工作的工人，我想了解一下的人数。因为即我们都不是很熟悉。 整个葵涌各个码头呢大概五千人到啦。 五千人。 是讲 HIT, 是讲所有的码头大概五千人到啦。 五千人。 咁佢差不多呢是超过了七成的工作呢是已经是外判了。 即是三千五百人大概是外判了，千零人 是公司直接请的，是不是这样？ 是啊，因为其实他们那些写字楼啊或者是supervisor 啊那些呢才是公司工来的。 是哦，即是。 有部分机手，即是揸那些吊机那些机手呢都是公司工来的，但是位数就不是很多。 是。所以剛才你說呢，公司的工會代表來呢出來呢，其實是一個重要的一步。即是如果整體都能夠大家對於現在的工作環境、休息時間、工作時數，甚至到工業安全，種種都是衝住碼頭工人呢真的找條命去搏去捱。但是得出来的回报呢不成比例，现在只是希望争取回你们应有的权益保障，而竟然劳工处呢是不闻不问，是这样以来到影下相就走下去呢，我们就继续撑你们好吗？ 谢谢。 希望呢有些什么呢，我们 D100、星期日好星期一好，我相信我们的节目今天星期日呢我哋都有㗎，我哋有國語節目啦，有英語 節 目啦， 英文版本嘅。 咁我哋禮拜一開始又由朝至晚，我哋都一早一晚呢有呢啲節目呢嚟去撐你哋，所以呢你放心，我相信呢香港嘅仲有好多係有良心嘅人呢覺得呢啲呢係要繼續撐你哋。喂呀、我哋德哥喺咩你附近啊？ 係呀 你加返個電話俾佢，喂多謝你啊。 多謝 羅哥， 好，等我繼續跟德哥看陪不陪睡先。喂，德哥， 點啊？ 係， 點啊？諗完半個鐘，今晚會不會作為園區議員喺即係咁近選區陪下瞓咁啊？ 唉，義不容辭啦！ 哇，真係， 好，如果 即 係 德哥好嘢，德哥 嚟到嘅話，我相信咧，打工咧係整體。同香港市民好有關係嘅，即係其他新啲嘅工人遇到啲咩待遇咧，大家應該一齊關心嘅。 好啊，嗱，一陣如果你翻屋企做準備嘅時候，留意一下咧，美孚嗰度有冇呢個香港青年動力協會度賣旗？我哋就收到料咧，就黃大仙賣緊佢哋嚇。 好多地鐵站都見到啦，我今日搭地鐵啊，轉小巴嚟。 咁你有冇將啲散紙捐獻俾佢哋啊？ 我哋絕對支持即係風波裏茶杯嘅呼籲嘅，幫助佢賣旗嘅。 嗱，所以咧，香港青年動力協會各位朋友，你一見到如果賣旗咧，你叫佢行埋一邊啦，我哋唔會支持嘅，咁啊得啦。咁啊，德哥咧，希望你就代表 D100 喺呢個撐場。 有些什麼因為你已經上載了的照片，最重要是首消息跟我們聯繫，最重要是你的照片能夠有動感的資訊能夠在我們的D100的Facebook裡面上載，我相信我們D100就是跟貨櫃碼頭的工人共同進退。喂，我想問一下你現在見到的 除了貨櫃碼頭工人的團體、勞聯、學生那些陸續會到來，可不可以找一個你呼籲找一個他們的聯絡人，因為如果外面有很多團體想進去就要經過這些聯絡人，最好就由在碼頭外面帶他們進去。那些工友就好像自然然就是幾十個人走出去，明天找一個是港英文的跟阿Sa姐聊一下好嗎？ 港英文好啊，因為他有大學生在那裡，找一個港英文的，他喜歡現場的情況，可以跟阿同學姐聊一下。所以不要停頓下來，我們星期日，你知道警方最喜歡星期日做事的，很多警方的人在那裡。現在多少警察到啊？ 我所見到的周圍相隔十尺都有一個，我想這裡都有一百幾十個啦，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軍裝